相恋人意，君子在扑躲吹不走暖意，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空有溺爱托着我心里暖暖暖事，偏偏知道爱你我无理，爱会像求我浓醉产生色相令人怨，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意，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的爱托着我尽力暖吻暖事，偏偏知道爱令我高明天，我会强求我 准备好了吗？ 嗯， 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极简汽车资讯，引爆汽车生活，现在进入风声盘俱乐部。 OK， 这一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好音乐九九方向盘俱乐部正在直播，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彤彤。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北京沃德龙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销售总监姚总监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刚才在上段节目当中呢，来给大家推荐了这一款车，是远景 X1 远景 X1 这一款车啊，它的售价大概是在3.99万到5.79万哈，非常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比较适合一些年轻人啊，或者说一些企业白领啊，比较适合买这一款车。那么刚才啊，姚总监也说到了远景 X3 也上市了，是吗？ 对。 嗯，那么现在两个店是都可以预定， 都可以预定，对。 嗯嗯。那么房山店的地址呢，是在北京市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沃德龙鼎展厅，电话呢是8030-8588，8030-8588，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8030-8588。哎，那姚总监，咱们大兴店的地址是在？ 大兴是北京京城业吉利4S店。 嗯 嗯，地址是在北京市大兴区京南汽车园，电话是010-6124-0788，6124-0788。这次我们两个店是同时搞的团购会，包括远景 X3 的一个上市。如果对上述这几个车型感兴趣的，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打电话咨询。 嗯，好，我们要说到这个放大招，这个8月19号，也就是本周六举行的这个盛夏团购会哈。 嗯， 那么也请姚总监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在本次团购会当中都有哪些大礼呀？ 一共有10重大礼。 10重大礼， 对对对。 哦， 嗯，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也是说一下我们比较关注的这个8月19活动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礼品的一个内容。 嗯， 第一重礼是邀约到店里，所有进店的客户、凭券到店的客户均可参加。第二重礼是激情抢定礼，100元的抵用100元的这个购券费用，抵500元的购车款，这个是不含3.0产品的。那如果说您现在对这个产品感兴趣，抓紧拿起电话，打我们的8030-8588咨询我们的销售，然后迅速的去购买这次活动的入场券。这激情抢定礼，3重礼呢是诚意红包礼， 这个订车可以参与抽奖，像售后券啊、维修券啊、保养券啊、工时券啊，还有精品折扣券，这是我们广大用户比较实用的一些礼品。 嗯， 第四重礼是现金互动礼，然后这个是抓现金送现金，抓多少送多少。 哎，这个肯定很多听众对这个抓现金没有什么概念哈。嗯、之前咱们举例是抓硬币， 对 对，那这回呢是纸币是吗？ 嗯，对，给改成纸币，然后让大家更加直观的去干，我们去参与这个活动。 在这我也提醒所有听众啊，一定要让女性朋友去抓，手小。那哎，我之前去参加过一个活动啊，他们也是抓现金的， 嗯、 他们那个口特别小，你知道吗？抓的多手拿不出来，比较适合女同志去抓。 对，主持人提出的对。 嗯，还有呢、嗯、 第五重礼是幸运抽奖礼，然后这个我们的奖品是抽取小米的一个手环。第六重礼是订车鸿运礼，当场订车的我们都会送给大家一个金财神、 嗯、 送大家2017年发 好发发。 七重礼对、 嗯、 七重礼是订车精品礼，就是在当天您订完车以后，我们的精品会有个很大的折扣，会在当品的活动政策当中给大家具体的详读。第八重礼是订车抽奖礼，这个礼是我们是可以循环参加的，这个奖品有加湿器啊，嗯，电蒸锅呀、啊、电饭煲啊、微波炉啊、洗衣机啊、冰箱啊、电视啊， 嗯， 所以这次参加活动的这个朋友，您从您订完车到最后，一定要等到您把冰箱、电视抽完以后 才能走。 对啊，这是八重礼， 对，可别提前走了，抽不到礼品了。 对，九重礼是订车惊喜礼。这个订完车以后，我们有一个小的一个活动环节，会有一个1元抢拍的一个活动、 嗯、 这个东西都是超值，这个价格是比较低的。第十重礼是一个3天无条件退订，上述十重礼是无论从产品的无论从这个赠品的力度也好，各方面都来好，是我们整个全体来说力度最大的。 嗯， 广大用户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价格问题，价格问题会在819活动现场会那个统一的给大家详读。 嗯，也会出现这个冰点价格、 嗯、 放大招。 对，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刚才您说到了这个购买100块钱购物券，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思、啊？ 嗯，就是我们这次是凭券入场的。 嗯 嗯，因为凭券入场，您拿那个券的话，您现在就是先订完一箱车型看好以后，交100块钱，当时拿这个券去。 嗯， 去抵您订好的车，直接就抵500块钱，就交100抵500。 嗯，那如果说我没有订车的话，这个钱退吗？ 啊，可以退的。 哦，可以退的。 对，3天内是无条件退订的。 哦，是这个意思，就是我100块钱买了这个入场券。 嗯， 如果你订车的话呢，可以抵500块钱现金。 对， 如果你不订车的话呢，这个钱在3天内也是无条件退订的。 对对对。 哦，非常的贴心哈。 嗯、 那么这时间，如果说您对这场活动感兴趣的话，或者说您正打算购入一辆吉利的汽车的话，都不妨来参加8月19号举办的盛夏团购会哈，也是无论是力度啊还是价钱啊，都是空前强大的。那么报名电话呢是010-8030-8588，010-8030-8588，地址是在北京市房山区延村镇公交站北侧100米沃德龙顶展厅，8030-8588，可以打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哈，8030-8588。来听到这一首歌，张杰《我的舞台》。

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北京沃德龙鼎吉利汽车有限公司的销售总监姚总监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刚才啊，姚总监给大家介绍了关于8月19号这一场夏季团购会的一些大礼哈。那么在活动现场呢，还会有很多惊喜等着大家哈，无论是价格还是一些优惠政策。而且呢，现场还有很多活动等着大家，是不是？像这个王者荣耀比赛，还有这个车身涂鸦，来姚总监给我们听众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好，关于这次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8、9的一个团购会，首先是双店，我们同庆大兴店和房山店，然后我们店主要是以团购加远景 X 版的一个上市，北京区的一个上市的一个团购会。王者荣耀这个我们参与者获胜者可以获得150元的一个积碳的免费清洗一次。更可参加当日的幸运抽奖环节，礼品特别丰厚。 哎，我有个问题，这个是现场的一些去的这些听众和这些车友朋友们来进行比赛是吗？ 对，只要您来，您玩过这个游戏，您就可以参与嘛， 就可以参与， 重在参与。 现场组团， 哎，对， 来杀一局。 哎，对， 那个车身涂鸦是什么意思？ 车身涂鸦我们会在展厅到时候放一辆白色的那个车，然后会准备一些颜料，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想象嘛，把这个车涂鸦一层一种自己想象的那种颜色，可能我们比较常见的颜色白的、蓝的、红的这种单一的颜色比较多。你看，像我们远景X1是双车身，但很多现在90后啊，可能95后啊，他对车的要求可能会更加的干嘛，他想涂鸦成很多颜色， 对。 这次呢，我就给了很多的广大用户一个想象的空间，一个去涂鸦的空间， 看看这个车到底能成什么样子。 对， 这也可以带着小朋友去 啊，可以。 小朋友发挥想象力哈，来打造他喜欢的样子也可以。那么在夏季团购会当中，咱们这个售后有没有一些优惠政策呢？ 有。我给大家说一下。 好。等一下。 那个关于那个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这个双店同庆售前的那个刚才的一个活动给大家说，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售后这次也是同样是参与的。 也是有很大的优惠政策是吗？ 这个第一重礼是保养礼，8、9活动，您进店保养，我们可以获得一个8.5折的一个特惠，针对是8、9这当天。第二个是续保礼，比如说您的保险啊已经到期了，需要续保了，您不妨这次参加我们店内的这个8、9的团购会，续保返现惊喜大礼，续保保单，交强险送玻璃水一瓶。续保商业险2500即可送两次的免费的基础保养，博越 GLGS， 这些车型2次，其他车型是3次的基础保养，像帝豪啊、远景啊，另外再加2次的积碳的清洗，其他车型以车型为准。我觉得这个续保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我们比较到期的这种新老客户啊，吉利车主也好，或者其他的买了其他品牌的车主也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续保的一个活动。 就是。我看的就算不算是吉利车也可以参加。 对。 还有呢， 第三项是延保礼，延保打折不停，购买1年的延保赠送2次的基础保养，购买2年的保养延保呢，我们可以送4次的基础保养。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精品这个团购礼，买养护品团购，买3赠1啊，买5赠2啊，买7赠3啊，这些养护品均是价格比其他的市场价格要低的，所以说这次我们在售前搞我们8、9团购，包括远景 X1 同时的一个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售后的礼品为广大的那个吉利车主还有其他品牌的车主准备了很大的礼品。 就是无论在售前还是售后都是非常大的优惠的力度了。 对， 售前呢，包括刚才姚总监给大家介绍了，有进店就有礼呀，包括100的购物券顶500的购车款，还有订车抽奖、抓现金这样的活动，还有抽取小米手环送金财神。活动当天呢，还可以去参加现场的精品团购，包括订车还会抽奖，有空气加湿器呀、电蒸锅呀、电饭煲、洗衣机、冰箱等等等等的大礼等待着你哈。那么呢，如果你订车成功呢，还有这个冰驾1元抢拍的这样的活动。无论售前还是售后，都有非常大的大礼在等待着你。而且呢，在8月19号当天，厂家还会放大招，还会有惊喜的价 格等待着你、 嗯、 对。好，那么这时间如果你对这次活动感兴趣的话呢，或者说你正打算购入一辆吉利的车，都不妨去参加8月19号，也就是在本周六举办的这个盛夏团购会哈，来参观一下，来参加一下所有的活动。电话呢是010-8030-8588，8030-8588，来打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8030-8588。地址是在北京市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沃德龙顶展厅，北京市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沃德龙顶展厅。好啦，由于我们时间关系，节目也该结束了哈。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感谢吉利 4S 店，感谢沃德龙顶，最后呢也感谢姚总监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嗯， 好的，也感谢，同时感谢我们的主持人，还有广大听众在这么大炎炎热的这么天气当中还听我们的959的那个广播。 广播， 对、 嗯、 下次我们有机会再聊。 嗯，下次我们不见不散哈。 好， 那么在8月19号我会去现场来进行现场直播，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不见不散好不好？我们来一个约会好不好？ 好 好吧，我们拜拜了。 拜拜。 嗯 嗯， 去飞，毕竟爱过的心需要安慰，需要你安慰。笑话都好陌生，面对面问候如何都不诚恳，早知道话题不是关于我的，何必呢那么认真。我说我把过往一起忘了，忘记一个人，快乐就是牵着另一双手开始新旅程。原谅我曾经想过你给的是我的伤心，就点到为止，到最后只剩下了安静的勇敢的完整的我自己，放弃了没关系，熟悉的体温，忽然间流星划过每个黄昏，点亮了那些泪痕。我说我把过往一起忘了，忘记一个人，快乐就是牵着另一双手开始新旅程。伤心就点

世界。

全新奥迪 A4L 科技领航版定制车型限量发售，最高优惠82000元，全系国产车型更可尊享终身免机油材料费保养服务。详询国福信奥众奥迪中心三周年庆8781-858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翻江倒海，恨你用山来凶猛成灾，为什么无法主宰，凭什么置身事外，叫青春惹尘埃。爱到头来变成伤害，恨你压下来如何释怀，说什么自要安排，为什么死心不改，难道就是活该。管不住该不该，红尘里又有谁清清白白，欲望纠缠不放，人心害怕不光，又或是舍这地方，叹一脸痛快，痛不痛快不怪，悲欢你分不清，青红皂白，要用什么补偿，还在我心摆荡，你的一切怎遗忘。起来翻江倒海，恨用山来凶猛成灾，为什么无法主宰，凭什么置身事外，叫青春惹尘埃。爱到头来变成伤害，恨压下来如何释怀，说什么自要安排，为什么死心不改，难道说是活该。该不该，红尘里又有谁清清白白，欲望纠缠不放，人心害怕曝光，又或是舍真提防，叹一脸痛快，痛不痛快不快，悲欢你分不清，青红皂白，要用什么补偿，还在我心摆荡，你的一切怎遗忘。叫青春惹尘埃，爱到头来变成伤害，恨压下来如何释怀，说什么自要安排，为什么死心不改，难道说是活该。爱卷起来翻江倒海，恨用山来凶猛成灾，为什么无法主宰，凭什么置身事外，叫青春惹尘埃。爱到头来变成伤害，恨压下来如何释怀，说什么自要安排，为什么死心不改，难道说是活该。 是生活，我们的童年。

just the other night.